简单的快乐，也让我在这里的哭泣。我要用什么来说爱你？是怕我会让你更伤心。 告诉我什么事

让我担心。明明很爱你，明明想靠近，但是你的身边有人。 Toy! 不停，绿树荫，阳光晃眼，天真蓝，我们在奔跑，沿着夕阳，是你喘息，起伏不停，我闭上眼睛。草上仰望，看日子在飘荡，我们像那朵云彩一样，来不及回头望，